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。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，3w.aoyou.com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这个周末我们进入到了全新的一个月份，再加上昨天又是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，所以你有没有找回来一些童真和童心？所有那些关于童年的回忆是不是都在这几天涌上心头？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2018年每周六日早六点为你倾心上演歌飞扬，我是刘慧。民歌走天下，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落脚在西安，有请汤飞和于月月共同以带有古典浪漫主义情怀的来讲述一首《长安月·大唐情》。 一瓢月色浇在古老的城墙，是谁举杯邀月独酌旧时光，醒来何处可寻远去的神堂。我的心回到千年前长安的晚上， 一壶月光洗去一盏的风霜，是谁用琵琶反弹千载惆怅。夜来如梦幻想，一尘芙蓉香，雁塔的风铃还在风中轻轻歌唱。长安一片远，大唐情悠长，芙蓉园里又见你最初的模样。 天涯共此时，真情无月光，人间天上何云去，千古绝唱。 山一片远，大唐情悠长，一梦千年的守望，今生最难忘。 天涯共此时，真情无月光，明月千里陪伴你地久天。 人最难忘， 天涯共。 是你我熟悉的歌声，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，源于自然，源于内心，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。一年四季，歌飞扬，尽情赏听。 一首很有气势的《江南长城》，来自歌手韩磊，唱的是浙江临海。江南八达岭之美称的这个地方，你真的可以去现场看一看。这是一座融千年古城，深厚底蕴，江南名城，秀丽山水，现代都市繁华为一体的古城新市。这里是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。这一站我们要从浙江跳转到湖北。 听听燕飞为你演绎的这首《黄鹤楼》。 最美的音乐风景，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双腿得跪在石头上呀，叫情歌得小手手红来小手手白，搓一搓衣裳把小辫儿拽呀，叫情歌得小情歌得小青哥的呀，哥哥在山上欢你来呀，欢你来， 小青青的小爱爱，把你那好脸扭过来呀， 小青青来小爱，把你那好脸扭过来呀，小青个得呀，小青个得，你说扭过就扭过，好脸要配好小伙呀，小青个得呀，小青个得，小青个得，小青个得呀，小妹妹河边盼哥哥来呀，盼哥哥来。 小青青来小爱，把你那好脸扭过来呀，小青青来小爱。 小青个得呀，小青个得呀， 小青个得呀， 青个得。 在黄土高原上流传的左权民歌《青歌带下和洗衣裳》，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题材，自然又亲切，其实就是人们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唱出来的民歌。女生说唱的伴唱很有情趣，自然又欢快，乐观向上的那种乡间田野的生活心态，真的是透过了音乐最直接的传递给了城市里的我们。刚才的这个版本来自歌手阎维文。民歌走天下上半场的最后，让我们去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，有请一秒音带您去到苗寨，听听那里的苗乡赶歌。歌飞扬留会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，我们稍后见。 苗乡花洒向阳台，花洒

勇猛的风暴将我吹灭，那流沙般的岁月给了我无人的勤劳，那荆棘丝的征程赋予我起手 草原恋，一首长调风格特别鲜明的歌曲，而且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便颇受好评，很多的歌手音乐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演绎版本。无论是否从草原走过，心中的向往真的是淋漓尽致的透过音乐告诉了我们。在我看来，很多时候演唱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有对于草原的情分不同罢了。今天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从草原走出来的歌手齐峰的这一版。刘慧，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。这一站，我们继续徜徉在天苍苍、野茫茫的草原。戴青塔纳是我私房歌单里绝对不会少的一位歌手。他最擅长的就是用他那种温柔轻轻地靠近你，触动你，感染你。来听他的这首《怀念》，大提琴的表现十分动人。 怀念是幸福的感伤，我在远离你的地方，我该如何放声的歌唱，怀念是幸福的感伤，我在远离你的地方，我该如何放声的歌唱。 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一条崎岖的路通向远方，通向那风雪的故乡。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作品都是来自青藏高原，分别是阿木古楞翻唱的《向远方》，以及很讨喜的雪莲三姐妹讲述的《圆圈圈》。天气越来越热了，西藏不知道今年是否在你的出游计划里。既然那么向往，为什么不趁身体还好，不趁岁月还静好呢？希望这些优秀的民歌作品能够给你亲近自然和田园的动力。那最后的这一站也在这个季节热情地邀请你哦，那就是新疆。来听阿卜杜拉的这首《我要做你儿郎》，歌词的大意是，不管我歌声充满忧愁，不管我双眼泪痕斑斑，只因你身躯散发母亲的清香，投入你怀抱是我的心愿。好了，哥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的月影留声。我是刘慧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，明早的同一时间和你继续来延展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欢乐。明早见。 Küylerimni mumlarga başlar, gözlerimni hasrette yaşlar. Sevgim geldi sizni bağışlar, ana. Onam turab ketkeş bağrınız, sevgim keldi sizni bağışla. Ana, onam turab ketkeş bağrınız.